掀开经本第48页倒数第三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，对对地方。圆满菩提不生灭性，清净本心本觉常住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前面我们讲到两种见望，正是无明生活，都是由于业果生起。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的真相。认识了之后，就能够做到返望归真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学佛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到的，就是学佛与佛学这个界限一定要清楚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善知识门所传的是学佛，不是佛学。佛学是晚近时期的产物啊，固然在从前也有了，太少太少了啊。那么这个年节目的不相同，所以方法了当然也就不一样了。学佛的目的是要除生死因，是要圆满菩提，是求的清净本心本觉常住。那么佛学呢，它的目标不在此地。佛学是把它当作一种世间学问来研究，其果报啊，是在学术界里面获得一个地位。什么博士、硕士的佛学家的头衔，其目的呢，不是为了立生死、明心见性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得要问问自己。我们是学佛还是搞佛学？要搞佛学，没有法子 返望归真，只可以说是望中带假望啊，归不了真的。唯有学佛才能够返望归真。那么这个意思在前面已经说过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讲，是真正能够返望归真了，那么就是今天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四句啊，圆满菩提不生灭尽呐，啊，这个时候才真实地明了。活活无自信，无自信之性本来就是圆满菩提智慧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，就是智。圆满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或无能染，净呢也不能证，不染就是不生。不净就是不灭。古德常说待返不减了，待圣不正啊，就是正到如来的果位了，也没有说增加一点点。纵然堕落在阿鼻地狱，也没有缺少一点点，不增不减啊！啊，你能够见到了，就叫做佛，叫菩萨；你要是迷了，就叫凡夫，就叫众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凡圣只不过是迷雾之名而已，除了迷雾之名而外，确实什么也得不到。那么这两句的意思也正是所谓生灭灭已，寂灭现起。这个境界就在我们眼前啊，刚才给诸位说了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诸位听经也听多了，我这一问你就答出来。虽然你功夫没有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听得耳熟了，听多了就耳熟了啊，耳熟了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提不起观照功夫啊，是你熟的不够啊，还没有到完全的成熟。到完全成熟呢，那你就时时刻刻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。啊，那么在一切境缘上提不起观照功夫，还是熟得不透啊。我怎么说是听得耳熟了呢？ 因为我们讲座常常在讲，我们用的是个妄心啊，所以见不到这个真实的境界。妄心要除了，当下便是啊。什么是妄心呢？是生灭心。各位想想，我们现在用心是不是生灭心？生灭心是什么呢？大师无事一心说，唯识学里头详细的说明这个现象，虚妄的现象啊。我们这个虚妄的现象是就是不能够放下，舍不得，原因是对这个事实真相不明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唯识学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目的在什么地方？目的叫我们放下啊，通通的明了了，当然可以放下了啊。不劝你放下，你也放下了，这叫学佛。所以在今天这个佛学与佛学佛，诸位必须要有慧眼，要有法眼，才能够辨别的清清楚楚。千万不要走错了路，不可以走下来歧途。那我们的又要费三八星期间，如果这个路子走正确了，我们这一生决定可以成就。那么我在这里面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，诸位好好的去想想。大家可以在大藏经里面去查查，如来的大德代代相传，传的是佛法，传的是见性的方法，传的是断妄想的方法，传的是正一心的方法。你们仔细看看是不是这样，而不是增长我们的妄想，不是增长我们的分别，不是增长我们的执着，那么佛学一学佛就从这里界限就分明了。佛学里面有执着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学佛里面得离开这些东西，才能够到圆满菩提或生灭性啊。我的提示不必太多了，太多了又要惹麻烦，我的话就讲到此地，诸位细心去体会。 佛学的作用，是指导我们的心行走出迷惘啊，达到真实。真实就是生灭灭依寂灭现前啊。生灭是什么？是生灭心妄心啊。这个生灭心呢，相当的复杂，啊，都灭尽了。这个时候现前的是极灭的境界，啊，极灭的境界，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生法忍。确确实实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一切法是生灭的，一切法亦无生有灭。诸佛菩萨见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见到不生不灭是真实相，见到生灭是虚妄相。你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能用不生灭的心就见到不生灭的境界，你用生灭心呢，见的就是生灭的境界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《楞严经》教光法师教给我们摄食用根啊，前面七三破处的目的在此，摄犯行见的目的也是在此，乃至于刚刚讲的这一段二种妄见啊，目的也不例外。套一句古大德的说法，古人是一个聪明伶俐汉，眼下必定有一个误处，那么这几句就是悟的境界。关键就是要把生灭心离开，啊，然后自自然然证得涅槃菩提，这是智果，啊，我们讲智慧的果报。不生灭心呢，是断果。在因地修行，我们讲智德断的，这里是要证果了。啊，智是菩提呀，啊，断是功夫。啊，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所谓是戒门行门。啊，智果是戒门的圆满。断果是行门的圆满，戒行都圆满了。啊，那么各位要问呢，即时才能圆满呢？ 我跟读者没有一定啊，有人一天两天就可以圆满，有人的一年两年圆满，有人三十年四十年圆满，有人呢生生世世都不能圆满。那么你想想这问题在哪里？前面都已经说过，下面这两句就是知断圆满之后的境界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大菩萨是什么菩萨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个是成愿再来的菩萨啊，不是普通菩萨，他已经成了佛之后再退回到菩萨地位上，这样的菩萨啊，我们称大菩萨。像经里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啊观音都是早就成了佛了啊，配在菩萨地位上啊。那么还有经里面他说大阿罗汉，这些大阿罗汉也是成了佛，配在罗汉位置上啊。像我们常常看到的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这也是早就成佛了啊，他是配在阿罗汉的地位上啊，那是他们的境界啊，清净本心，本觉常住啊，这两句实在值得我们羡慕啊。两句里面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表明他是恢复本有，不是从外来的啊，证明前面所说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是本有的啊。你看清净的本心，本觉常住是本有啊。那么换句话，是不是修得来的呢？不是的第二个意思呢，表明要比圆满涅槃正行本心由来清净啊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灭啊，在四谛法里面苦集灭道，灭就是涅槃，灭的什么呢？灭的是念头，灭的是妄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圆满的涅槃就是六根接触六尘，不再有一点点的妄念了，妄心呢决定不起了，这个才圆满。这个叫圆灭烦恼，圆灭妄见。那么我们本来的清净心就现前了， 一分也不行，带着一分呢，那还叫无名，还是见不了心，那一分无名就障碍。那么圆满菩提正显本觉如来常住啊，性修双极，这是一个真正懂得修行的人啊，即心即修，即修即心，信修不二啊。我们现在在修学上所遭遇的困难啊，就是信与修是两桩事情。修不能与信相应，信不与修相应，所以修得很苦啊，叫苦修啊。苦修能不能得到结果呢？得到的结果是太小太小了。穷苦一生的修学啊，对一个人天的果报，这不是太小太小了吗？啊，那么再说他，固然得到人天的福报啊，还算是好的，还有一生苦修啊，你人天福报还得不到，那就更冤枉了。啊，假如我们这个修行呢，与心性要相应的话，啊，信即是修，修即是信，这个果报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了，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啊，就能够证得啊。那么在禅家讲的时候，明心见性啊，念佛人所说的一心不乱就可以证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要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不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要想不盲修瞎练，真是太不容易啊。别听到人家说盲修瞎练，我们听起来心里很不高兴，可是怎么事实确实如此啊。到了心与修相应了，那么前面所讲轮回世间呢，就可以永远的摆脱掉，这个是大事，这个叫做佛法。所以我劝同学们不要搞佛学， 我们要学佛啊，我们走古人的老路子，不走今人时髦的路子啊，才能有真实的受用。本经自从第一卷一直到此地，这是一个大段落。正所谓无始根本，生死永断呐！无始菩提涅槃才得圆满。你眼睛上说，如来清净藏，世间阿赖耶，如今无智幻，辗转无差别。这一首偈说明了真妄不二啊，性相一如。那么什么叫如来清净藏？这个一句话里面顶重要的就是清净两个字，没有清净，那如来也没有了，藏也没有了啊。何谓如来？金刚经佛解释得很清楚，如来者诸法如意啊。金刚经上说得非常透彻，诸法如意又怎么个讲法呢？那要讲起来呢，这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，就是说个诸法如意。从纲领上讲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摄如是，天台大师讲的百界千如，那就是诸法如意的注脚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也在《法华经》里讲过了啊，我们在玄义里讲过，将来在经文里头还要详细的来给诸位讨论的啊。藏啊，就是宝藏，就像仓库一样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圆满具足，一法也不缺，这叫如来藏啊。如来藏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啊，万德万能，那就是藏的意思啊。我们要学佛，就是求的这啊。那么能不能求到呢？能求到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得来的。佛心清净， 佛的德能现前，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德能不现前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一个纲领，学佛学的是清净心啊，只要心清净，功德就圆满，不但圆满，周边法界啊，心不清净，做再大的功德不圆满。为什么呢？与心不相应。我们这个电台的广播啊，由于我们这个经费不足，恐怕这个广播要停下来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说某人做事有始无终啊，如果我要做了事，那真是有始无终。我告诉他，我没有做事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我根本就没有开始，哪有终呢？他看的啊，哎，是有始无终，那是他看的。我都看的时候呢，我没做，所以我也没有开始，也没有动摇。我们学佛就要从这个地方学，凡事我们已经尽了心，尽了力，我们所做的功德是念念圆满，啊，过去、贫困的人家修一天的功德，他的一天是圆满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只有这么大的能力，通通尽上，而且心地是清净的。这个是圆满。那么富贵人呢，天天做功德，心不清净，天天做也不圆满。这个都是以清净心做一天半天，这个功德都是有始有终，清净圆满，这个是真正的事的啊，绝不是世间人所能够了解的啊。我们做的是利益一切众生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希求的心，没有攀缘的心，这个心不清净。啊，出家人所谓除了三衣一钵之外，是一无所有啊。那么讲到福德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有自己的福慧，有众生的福慧。自己的福慧是什么？是清净心。 清净，心里面没有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像六祖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人有福了，心没事。心没有事，身就没有事，身心无事啊。这个人有福有慧，福慧都具足啊，而不是说有财富就叫有福，那错了。有财富有地位，心不清净，没福报。诸位还晓得，真正的享福就是身心无私，这就叫享福。游山玩水，游戏人间呐、天真无邪，这是福，有福啊，有慧啊。众生有福，那就是诸佛菩萨圣贤的教化，能够大行于世间，这是众生有福。这教化能大行于世间，当然需要财富，建大道场，有种种这个设施，使得大家都能得到方便，所以众生舍财出离广种福田，他那个财离种到什么？种到那一个清净心地，这个种子种下去，将来会开花结果啊。如果他这个财离种到那个石头上去了，诸位想想看，都是种的很多啊，后来不会开花结果的，这诸位也晓得。那么他出钱出力要想广种福田，现在有慧眼认清楚，这个地方这个田，这个地方种下去，种子下去会生长，那个地方种下去不会生长，这盲目的狭种那不行，那种下去不会有结果的。那么今天说真正的福田，有几个人认识？有几个人头脑这么清楚，辨别的这么分明呢？可见的这个事情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唯有清净心才能够辨别，才能够分得清哪是真哪是妄，哪是肥沃的田地，哪是沙石，不必问别人了，也不必去问佛菩萨，自己心清净的就看得清楚，就明了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来藏给阿赖耶是一不少，但是这在清净心中才是一不少的，在分别心里面是二不是一，所以不能见心，所以不能成就真正的福田。 那么既然如来藏跟阿赖耶是一不是二了，诸佛心清净，所以叫他如来藏。除佛以外，心都不清净。这个不清净，简单的讲，就是妄想执着。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呢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之所以不能证得呢，就是由于妄想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有妄想执着，这就转如来藏。